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33集。很快，这两支四人队伍就打了起来。原本陆姓青年是想着公平游戏，幸存的玩家哪怕不同心协力，但最后还是可以一起偷了大怪物的。黑塔在游戏开始前给玩家的任务是将大怪物从 A 先生、 B 先生手中偷出来，没说只能让几个人偷出来。所有玩家之间唯一的矛盾就是国王的金币，一共只有两枚国王的金币，23个玩家肯定不够分，但是这是额外奖励。青年一边抵挡光头男和漂亮少年的攻击，一边说，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们等等，我们队伍不擅长打架，实力也比较弱，我们只想顺利赢得这场游戏，国王的金币我们不要了，都让给你们行不行？ 这是最好的选择。陆姓青年一直知道自己队伍的弱势，事实上他的这支队伍严格来说只有他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安楚两人，另外两个队友是临时凑的。如果条件允许，他们可以试着抢一抢国王的金币，条件不允许，那赶紧算了，保命要紧。光头男闻言呲开尖利的牙齿，变身棕熊后他的牙齿也像野兽一般锋利可怕，如同鲨鱼。他一拳砸穿陆姓青年身后的一块巨石，说， 杀了你们再去拿国王的金币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 陆星说， 操。 地球上线后他参与了不少黑塔游戏，其中不免会遇到偷渡客，但光头男这种偷渡客是少数，大多数偷渡客在游戏里都安分守己，尽量掩藏自己偷渡客的身份，以免被队友排挤。偏偏还有光头男这种偷渡客，拥有了强大的力量后更是想要杀人。偷渡客的四人小队里，光头男和漂亮少年兴奋地不断攻击着陆姓青年这支小队，中年男人在旁边用银色飞刀助攻，只有使用 checkmate 的短发女人脸上露出不悦，似乎不是很想疯狂杀人，但队友这么做了他也不会反对，也上去帮忙。八个玩家在贫民窟里进行了一场大混战。会住在贫民窟的地底人本就在地底人王国里处于下层，实力极弱，他们听到外面的动静只会拉上门窗不予理会。光头男一拳砸爆了一间木头小屋，他粗壮的大腿扫向陆姓青年，后者眼看无法躲避，安楚挥舞回旋镖用力地砸向光头男的腿根上，光头男向后倒跌一步，安楚拉着陆姓青年就跑， 追！ 四个偷渡客追着这四个玩家跑，八人跑到大怪物所在的破屋附近，陆姓青年快速地说， 按道理说，现在应该还有其他七个玩家活着，他们应该也到了附近，他们应该不可能全部都是偷渡客吧，哪怕是偷渡客，他们见到这种情况也会和我们联手，先解决这四个人。走，到那个屋子里去，只要拖下去就肯定会有人来。 你干什么安楚？ 回旋镖女一拳砸在了陆姓青年的头上，路过一棵树时还免费让他洗了次树叶头。安楚恼怒地说， 你根本不是走智商流这条路的料，搞什么计划，现在最重要的是逃命，逃命懂不懂？你的计划有哪一次成功的，你自己说。 陆姓青年憋屈的不再说话，因为回旋镖女说的全是真的。虽然他一直很想走智商流的攻塔道路，但没一次成功，每次也不知道咋回事，总是稀奇古怪的计划失败，再稀奇古怪的赢得游戏。赢得游戏的原因有很多种，可是没一种和他的计划有关。四人也不敢去想偷走大怪物了，他们得先活着才能考虑赢得游戏。光头男变身棕熊后速度大减，可短发女的速度却非常快，比安楚还快。安楚四人已经到了他的射程范围， 他举起银色手枪，冷冷地说 Checkmate。 一颗银色子弹冲破枪口，直直地射向陆姓青年的后脑。这颗子弹仿佛长了眼睛，任凭陆姓青年怎么左右躲避，他始终追踪着他的后脑，阴魂不散。陆姓青年目光一冷，他甩开回旋镖女的手，转身直面银色子弹。他右手一挥，一只奇异的银色教鞭出现在他的手中。他高声念道， 三加四等于五，这就是勾股定理。 他转头迎敌的动作太过突然，短发女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这句话落下，一道刺眼的白光从他的教鞭手中射出，直直地射到短发女的眉心中。短发女错愕地睁大眼，很快她大脑一晕，整个人向后倒去。光头男正好跑过来，接住他昏睡过去的身体，用力地摇了两下，短发女才苏醒过来。光头男说， 怎么回事？ 短发女慢慢回过神，她咬牙切齿地说， 突然就觉得很困，小心那个人，那个人的异能是催眠型的。 与此同时，短发女口中要小心戒备的陆姓青年已经疯狂地向后逃窜。 我催眠不了子弹啊，安楚救我，快救我。 安楚也自顾不暇，他被漂亮少年的黑色虫群不断攻击，只能一次次地拿回旋镖打散虫群。那颗银色子弹跟着陆姓青年的后脑飞着，似乎已经要撞上他的脑袋。安楚一咬牙，一脚蹬地，又是一只黑色回旋镖凭空出现在他的手中。他将这只回旋镖挥动出去，他的速度还是没子弹快，但是就在子弹即将射穿陆姓青年的头颅的前一秒，一张黑色扑克牌从旁边射出，将这颗子弹牢牢地钉在地上。子弹在土里颤动了两下，渐渐停住。贫民窟的另一边，四只火箭从天而降，将围攻安楚的黑色虫群烧散了一半。同时，一个中年男人挥舞长刀，将无数把射向陆姓青年的银色飞刀拦了下来。陆姓青年和安楚这才有了喘气的机会。至于他们临时凑队伍凑出来的两个队友，更是浑身是伤，倒在一旁不知死活。眼镜男带着自己的四个队友从破屋里走了出来，他们正是从大怪物所在的那栋破屋里走出来的。这个情况令陆姓青年心中一惊，目光在眼镜男五人的身上停留。林毅说， 队长，这四个好像是游戏里最后幸存的四个玩家，其他玩家应该都被那四个偷渡客杀了，我们现在是按你的计划行事吗？ 老李开玩笑地说， 不是队长的计划，是 A 先生和 B 先生的计划。 陆姓青年等人齐齐惊住，惊愕地看着眼镜男五人。眼镜男冷静地扫过陆姓青年、安楚，最后看向不远处四个浑身警惕的偷渡客。他说， 不搞定这四个人，游戏无法正常进行下去，所以我们不是要按 B 先生的计划行事，这也是我的计划。 光头男觉察到事情不妙，他转身就跑。 走！ 可是他的话刚落地，一道轰隆响声从他的脚下响起。从光头男的脚底开始，一直到站在最远处的漂亮少年，他们的脚下好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漫天的粉色出现在他们面前。等他们回过神，只见一层又一层黏糊糊的东西粘在他们的脚上，将他们粘在地上，无法动弹。这个粉色的东西像极了口香糖。光头男被粘住了一只脚， Checkmate 女和中年男人也都被粘住一只脚。漂亮少年比较惨，两只脚都被粘住。他们尝试着挣扎了一下，没能把脚从这黏腻的粉色口香糖上拽开。一道笑嘻嘻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铲不掉的草莓口香糖不用试了，真的铲不掉哦。 四个偷渡客立即抬头看向来人，看到那个靠着墙壁一脸恶心笑的吟游诗人时，漂亮少年怒吼道， 我要杀了你。 道具，铲不掉的草莓口香糖，拥有者唐末，品质精良， 等级二级，攻击力普通，功能可将口香糖拆开使用，被粘上的物体将会受到强于自身重力20倍的粘力。限制，一次性用品，非常非常臭，只有使用者可以闻到臭味。备注，当唐默用马里奥的臭帽子撞出这块口香糖时，他一定在想，到底是马里奥的帽子臭，还是这块沾着口水的口香糖臭？或许是唐默本人更臭，毕竟臭味相投。 用草莓口香糖粘住偷渡客只是唐默的一个预备计划，他也不敢保证自己能够准确地把口香糖炸弹扔到四人的脚下，还牢牢地粘住他们。万幸他成功了。不过这四个偷渡客里有三个人的异能都是远程攻击。漂亮少年愤怒地吼叫后，他双臂一挥，数万只黑色虫子从他的袖子里飞出，铺天盖地的虫群向唐默袭击过来。中年男人也面色铁青地掷出无数把小飞刀，短发女举起手枪，一连喊了三句 Checkmate Checkmate Checkmate。 三颗子弹一起飞向唐默的脑袋，唐默不断躲避，他看向眼镜男，两人对视一眼，眼镜男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 先杀了他们。 这就是唐默和这支五人小队合作的第二个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不能让这个强大的五人小队和偷渡客队伍合作，否则他们九个人加在一起，唐默和傅文铎要胜过他们难度太大，很可能翻水。而第二个目的就是统一战线，先解决四个偷渡客。眼镜男右手一抬，插在地上的黑色扑克牌飞起来回到他的手中。站在他身边的浩哥怒吼一声，飞扑向被口香糖粘在原地无法动弹的光头男。两个强壮的男人很快扭打在一起，其余玩家也纷纷冲了上去，解决这四个偷渡客。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